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的消息。梨园艺韵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展，展览汇集100多位民间工艺美术家的240多件作品，展现雕漆、精绣、脸谱、盔头、皮影、风筝、面塑、泥彩塑、剪纸等40多个门类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艺术表现力，为朋友们呈现掌上梨园、可穿戴的梨园，营造一个更加亲近易懂的梨园世界。人生如戏，羊群戏剧人物水墨画展今天开始在感叹号艺术空间展出。羊群的水墨戏曲人物画，以中国画的笔墨结合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率真和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意识以及表现主义的色彩，最终融汇成他绘画当中带有浓郁东方情味的彩墨意象。松美术馆正在举办感同身受雕塑展，展览以解释你我感知的相同性的角度展开，将艺术家和作品的关系、观众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纳入其中，共有田世信、隋建国、展望等8位艺术家参展。弘扬经典，铸造辉煌，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双年展以弘扬经典、铸造辉煌为主题，遴选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人员创作的900多件优秀作品参展。2018第三届王世阔奖当代青年艺术家提名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举办。这一届入围展览的12位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相比往年都有很大的提升，在媒介、形式、语言、观念上都更加丰富。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调整至5000元，以后向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也可以提前扣除免征税。新个税法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不过从今年10月1号起就将提前使用新起征点和税率。市公安局今天起正式启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工作，受理条件是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请领取居住证。未满16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住证。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经过1个月的房产中介专项整治，链家、我爱我家、中原地产等15家主流网站已经提交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自查整改，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本次下架学区房、群租房等违法违规房源信息共约92万条，冻结违规用户账号数量约7万个。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 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比较明显。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张嘉佳被称为微博上最会写故事的人。5年前，一本短篇小说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知陪伴了多少青年的无眠之夜。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脚边。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些书中的经典片段也成为网络金句。5年之后，他摒除了华丽的语言，推出了长篇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故乡的故事。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张嘉佳带你一起走进云边镇的故事。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我都会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陪你度过一个小时的读书时光。在今天节目的片花当中啊，大家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要分享一本小说，它的名字叫《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在微博上被称为最会写故事的人张嘉佳。那我们马上就请出今天做客诵读小站的这位嘉宾张嘉佳，欢迎您。 啊，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很高兴能够在电波里面跟大家相遇。对， 咱们正式开始聊这本书之前呢，我特别想代表我的同行们，也就是电台的主播们，问张嘉佳一个问题。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里面和这个电影里面呢，它的主人公陈默其实就是工作在电台。 对， 是不是对电台有着一种特别的缘分，或者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呢？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的大学时代是，我是99年入的大学，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宿舍里面最大的一个，怎么讲呢，睡前打发时间的就是听电台节目。 哦， 因为那时候宿舍里面没有电视机，电脑也是特别落伍的，还很古旧的那种电脑。虽然后来就有人会出去网吧包夜啊什么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学生，基本上还是以电台为收音机电台为主。所以那时候电台的 DJ 来学校做活动，就基本上都是超级明星的架势。现在其实还蛮难想象的了。你要想象一下，就是一个 DJ 到电台，到学校大学的礼堂里面做活动，人山人海。 就是明星一样。 明星一样的。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去电台，因为我很多朋友是电台的 DJ。对啊，我跟他们也在电台里面鬼混。然后后来那个从全世界路过那电影公映之后，也有很多 DJ 朋友也跟我讲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说怎么了？他说在电台里面直播是不允许 吃东西的。 吃东西的。我说你这个逻辑上面有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电视那个电影里面的沉默就是因为吃东西，所以他才 变得被领导们讨厌， 嗯， 被惩罚的一个个性嘛。 嗯，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电台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偷偷带东西进去吃 啊。是吗？ 对，然后被罚款啊什么的都有过。 哦， 所以电台在我的青春里面烙印还挺重的。哦，我甚至还希望将来 可以去做电台吗？ 也我想过， 嗯， 大学毕业想过，然后还去跟那个电台的领导给我面试。那后来一个是因为普通话不标准，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觉得你不太好管理。 哦，但你的声音很好听，我现在从耳机里面听到您的声音反馈给我，就 是 更浑厚一些。 那可能是你自动带了个滤镜吧，可能有这些原因了，但是后来就没做成。 哦， 但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声音的传播方式，我觉得有机会去做做，哪怕网络电台也很有意思。 嗯， 因为电台跟电视不同，因为我特别特别害怕就是抛头露面这种形式，但是只有声音的话就本来我就喜欢说，我希望能够陪很多很多人度过睡前的时光。 嗯， 其实电台 还 蛮像， 对对对，更适合电台的这种传播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节吧。 那个时候喜欢听哪类的节目？是这种睡前的情感夜话之类的吗？ 其实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特别文艺的，那时候电台最红的几个 DJ 做的，一个是有关音乐跟电影的啊，然后听他们聊，然后另外一些是关于文学，然后后来那个异军突起一个电台的形式，就是吵架骂人嘛。 哦， 就打电话过来， 对对对， 说我老婆揍我，我也想揍我老婆，我老婆对还是他不对，那个火爆了一段时间。 对对， 然后再后来出现那个城市音乐频率之类的。 哦， 就是从头到尾主持人不说话， 对，主要给大家播音乐， 播音乐。嗯，其实就相当于现在那些网易云音乐啊，QQ 音乐。 对，但是它是有一个主持人的编排在里面的。 对对，经历这些阶段都经历过，我都蛮喜欢的。 所以我们能在你的书里和在你的电影里面看到电台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我也有很多朋友啊都会来问我说，哎，你们真的在电台里面去在直播间吃东西吗？我说这不可能，这个如果你把东西带到直播区，这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电台管理都非常严。 对，因为现在你看好多电台进出都要那个身份证啊。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不用。我们00年、01、02、03那时候没那么严格。你包括后来我自己去拍那个《摆渡人》那电影，Angelababy 演的也是一个电台 DJ。 嗯，是。 那里面剪掉整整的一场戏，是 Baby 是一边做直播一边在吃火锅，那个火锅是在直播间那个桌子下面。 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现在的电台里的。 现在肯定不可能，现在肯定不可能。但我们那时候就一个是管理没那么严格，第二就是后来才会出现第一个论调，就是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电台不允许带吃的。 嗯，对， 主要是因为怕老鼠啊什么， 啊，对对， 把那个电线咬破， 安全问题。对对对，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就先跟大家爆了一个料，原来摆渡人竟然剪掉过那么一场的，就对于现在的电台主播看来其实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的一场戏。那好，那咱们书归正传来说，这本书您最新出版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是个长篇小说。那咱们之前看的，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怎么就突然想到要写长篇的了呢？ 我觉得去看一本书，其实你是要把作者放进作品本身去看整本书的，那个才是完整的嘛。因为写《从你全世界路过》的时候，本来就是人生特别低谷的一个阶段，所以的话，当时写的时候也好多，自己也生病，病也刚好，然后无论情感啊、工作上面都是特别低谷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个人从早到晚都是很压抑、很抑郁、很悲伤的那个， 嗯， 整整几年嘛。 嗯， 然后当时写全世界就以一个半自传体的一个方法去写的那本小说，很多很多人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生的一些篇章， 嗯， 就把它一篇一篇的写出来，所以的话就会青春的烙印比较重。 嗯， 那到写云边有个小卖部的时候是这几年写的，写了大概2年多，中间还停了一年，因为那一年在打王者荣耀，但没日没夜在打，那时候还没有防沉迷系统呢。 对，据说您打得特别好。 我那时候可能比较 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嗯，所以 做了一点成绩出来。 对，网上还有人说您是被写作耽误了的职业玩家。 对，因为那时候我打，那时候里面有个角色叫那个荆轲，现在改名叫阿轲了 啊， 然后那时候打到江苏省第五荆轲。 哦，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打，就把这本书搁置了。 对，然后后来打了一年就不行了，然后再把它拿回来，再把它写完了。然后这写长篇，一个是我本来更喜欢写长篇一些，因为写长篇更容易 啊。长篇容易， 对，长篇容易，短篇其实在技术层面上面比较吃力，因为你要在 很短的篇幅里面， 你要有起承转合，把一个故事讲完整。 嗯， 那长篇的话，你的世界就比较比较丰盈一些，你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去营造一个世界观出来，甚至把你心里面一个小小的天地可以把它比较完整的呈现嘛。 嗯， 那这次写呢，因为和全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己的心情也比较平静。不是说处于一个人生颠沛流离或者大是大非， 嗯， 比较撞击比较严重的阶段， 嗯， 还处于一个，我那时候开玩笑说这几年过得特别采菊东篱下，既不抛头露面，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一些迫不及待的人生的故事， 嗯， 就好像很缓和， 慢慢悠悠的写了这样一本书， 对，晃晃悠悠的，就睡懒觉，起床吃喝玩乐啊，旅行就这么过来，然后就把这本小说也写完了，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的话，对于我来说，好像爱情写够了， 在这个篇幅里面，爱情不是主打了。 对，影编有个小卖部，他的那个隐藏的主线是爱情，但他其实整个故事讲的核心不在那个爱情，这个单单的爱情上面，它其实讲的是人世间你的人生经历就是不停的在告别， 嗯， 那告别的有亲人有爱人也有自己的朋友然后这个写的大概主人公写了他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所以这个跟全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且当时全世界很多很多年轻人喜欢，不仅是他的故事和他的动人的地方， 嗯， 而且他有很多怎么讲呢，就是文笔用的比较华丽， 对，有很多句子，很多金句，这些金句我看到哈，有一些人会把它当做自己微信的签名，或者是自己去一个地方旅行之后他会想到你书中的一段话来给自己的图片进行一个配文。 是，那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詹家霸占了两年的那个 QQ 签名， 是 什么微信那自我介绍那句子。长篇小说我是基本上完全放弃这种写法的，就是我觉得京剧跟诗化的语言最大的好优势是在于你那个容易记忆， 嗯， 或者说容易传播，但是它的问题也在于它的记忆点反而在句子本身。这次云边有个小卖部完全是白描，纯白描，然后但是我写完之后反而觉得它的情感更加真挚一些， 嗯，就是语言更朴素了一些。 对，从头到尾没有京剧，没有那种就是说诗化的部分。 那我们读者会觉得不太过瘾，看你的书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能让我随便拎出来一句就能让我把它变成自己的朋友圈的配文的这样的句子。 是，但那个是需要随笔或者是短篇集。长篇小说的话，一个是这种文字会干扰到阅读，就是你的视觉的重点不在那个这上面，反而在文字就是这些句子上面。 哦， 就是你不会 跟着里面的，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 对，你不会跟着人物，嗯，跟着这个世界去走。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想让这本书变得很朴实。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封面一样，嗯，也是这种淡淡的， 是 这样的一个封面。 因为它不是一个大部头，它其实还不算一个大部头。大部头的话，应该还是它两倍的容量才叫大部头。它更像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和日本的一些轻小说有点像，因为它并没有说我要去揭晓社会上一些深刻的什么道理或者是现实事件等等等等，我要做的只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很美，我觉得每个人过去的经历都很美，每个人拥有的这个亲情和情感，无论是告别还是相遇都很美，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把它变得像一个童话一样，让很多人在睡觉前就是有一个童话般的一个小镇可以进去逛逛，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睡前故事。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了，但是确实长篇小说 长篇比较长， 一个长，第二整个市场不太接受。 这太长，这大家睡前以前读个两三页就一个故事读完了，好可以睡觉了。这个得读完一本，有可能就反而熬夜，对，睡不着了。 对，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说它其实回归的是传统写作。那传统写作在现在的图书市场基本上是很没有力量的。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就是出版物的现在出版物的排行榜，前几名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畅销小说。其实那个几年前开始，国内的畅销小说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当代文学基本上只剩就一些经典在还在榜上。 对， 另外的就是一些非虚构类的，就是不叫小说的，可能更像一些随笔之类的，还能卖一下。我那时候我记得跟我同期的是从全世界路过是解忧杂货铺，就所有的版那个榜单上面一直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解忧杂货铺来回的打，还有一本追风筝的人，然后打了整整四年嘛，到最后的结果是我输掉，因为现在全世界基本上已经不在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排列，已经四年过去了，但解忧杂货铺还在。 对，也拍成了电影。 然后现在的话就变成整个的那个小说排行榜，现在就是云边有个小卖部跟解忧杂货铺又在打，总要国内总要有人去回归传统写作去写这样的小说。那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虽然大家给我的回馈的信息是正面的，因为很多人说很喜欢，但对我来讲的话就有一个也挺大的麻烦。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年轻人那边反而市场在缩减。 这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读者群体是年轻人。 对，但后来呢就包括我的朋友，包括一些读者年长的同龄人，或者甚至年龄比我更大的，回馈给我的基本上95%以上甚至98%的这个概率都是好的，说都是被打动，然后深更半夜捧那本书老泪纵横，说 老泪纵横。 然后反而是年轻人有一些包括在读大学的，他发表了一些评论说觉得自己好像看这本书觉得自己过了读张嘉佳的年纪了。我也反省过，对于我的同龄的人呢，知道这个事件之后一起聊，他们觉得因为这本书的主打了一个情感是亲情，是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这种亲情隔代的亲情，对于他们来讲30多岁40多岁那个感情特别重，因为离开家乡甚至很多老人都去世，所以那个对于他们来讲击中那个内心就是正好是年代是符合的，那对于10多岁甚至20岁左右的人 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感情， 还没有意识到这份情感，所以我写之前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反而现在同龄的读者那个评价比年轻人评价会更高一些，甚至在那个包括那个购买上面也会更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这本书反而更深刻了一些，因为爱情的话，爱情的小说，爱情的短篇，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这种亲情的这种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 你刚刚说更深刻一些，我从来就不追求深刻，我不是一个深刻的人。这本来我就不是一个深刻的人。你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50多岁了，把东西写得很深，那有可能。但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更热爱吃喝玩乐的人，我更喜欢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情感。对于我觉得自己第一是没有能力去成为一个文学上的一代宗师，我更没有能力去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座丰碑。我想做的事情只是说给喜欢我的人多写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像走夜路陪着你走路的那个人。我说我写小说，我只是希望能够给落泪者一只擦掉眼泪的手掌。我说我只是希望能够陪伴那些失眠的人，相当于一段让他们安眠的音乐就行了。这次我把精力放在这本小说上面，是我觉得它是有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人喜欢的价值的。我是1980年出生的，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很多人、大部分人甚至 都是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带大的，因为父母是双职工。 嗯嗯。 现在那个四位隔代的老人呢、哦、三位已经去世了，我现在只有外婆还在故乡生活。 哦。 她今年92岁。 哦，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你和外婆的故事？ 其实就是原型。那我记得我4-5年前有一次回老家，然后就是那碗酒酿，我外婆自己酿的，结果我当时只是去打牌，没来得及吃。后来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回北京，我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脸上全是眼泪，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陪着外婆把那碗酒酿吃掉了。后来我现在后来这几年我外婆没有做过，因为她什么都做不了了，她今年92，所以她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一个就是劳动上面的事情。 嗯， 就意味着我再也吃不到我从小外婆给我做的那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想说这故乡和这些情感， 嗯， 在大家的生命中的烙印那么重要的话，其实希望更多年轻人读完之后能够珍惜这份情感。我啊，好像现在手头拥有的东西就特别挥霍。对 对，唤起大家对于故乡，对于自己已经年迈的亲人的一种情感。那我们也给大家读一段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内容，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本书的文字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它承载的情感以及它的主题都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读一段书中的文字。 因为我手头有自己书，所以我打开就是第一页。满镇开着桔梗，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在大多数人心中。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该到装修的季节，我就度日如年。 秋天了，该装装吧，打4000-6068866，装修什么的，省钱那啥的，都是小 case。 家事大事可不能将就， 配置全屋进口项目家具，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3开门冰箱、混铜洗衣机，将就吗？ 心不将就。 现在预约还额外放送烟机灶具加空调，将就吗？ 不将就。 以上都名牌，就999一平米，一口价全包圆，将就吗？ 讲究。 还能不加价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讲究吗？ 太讲究了。 全包圆4000-6068866，装修不将就，好货特讲究。 全包圆4000-6068866，品质整装节，家中不发愁。以上仅限60套。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那我就觉得人跟天空是有特别的联系的。我每次在外想念故乡或者想念自己爱的人的时候，你抬头看到云朵，总觉得那些都在那个云下面。哪怕你们隔了1000多公里，哪怕隔得再远，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同一朵云。 对，就是千里共婵娟的这个意境。 对，然后呢，然后这个书里面的小卖部是在那个山间，所以的话啊，你如果坐在小卖部里面，你推开窗户，你就能摸到云。 嗯， 然后就把这本书定名叫《云边有个小卖部》。 这个名字大家听着特别的清新又特别的可爱，会让很多人想到童年。包括我看到这个书的名字之后，我也会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对小卖部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但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不够刺激。你比方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 这 很大，起来很 全世界 很伤感，而且、那云边有个小卖部就特别那个宁静淡泊之远那种感觉。 嗯， 所以的话就他的商业表现会没那么好， 更文艺了一些。 对，那对于我来讲，我也发现，比方说那这本书卖了大概一个多月啊、然后在豆瓣上面就评分特别高，8点多分、但跟全世界比的话，这种销量的量级就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了。 但是毕竟它针对的人群还有您这次的利益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这样的。 反正我在努力的宣传它，我的朋友们也在努力的去做一些推广，因为毕竟自己付出了很多辛苦去把它写完，而且我是觉得这本书是有阅读的价值的。 那我们来聊聊这本书里的这几个人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文字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个书里的主人公叫刘十三，他的外婆叫王英 莹， 还有其他的人物吗？ 里面他其实他的 爱人应该是 对他的怎么讲呢？就是青梅竹马的小女孩，跟他小时候认识，上小学认识，后来过了大概10多年，然后第二次再相遇。 哦， 那个女生叫陈双。 陈双啊， 对， 这三位是这本书里的主人公。 对，因为刘十三，然后人家问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其实因为十三就是失散的谐音。 哦。 然后女主人公叫陈双，是因为是陈双的谐音， 成双成对。 对，陈双、但是因为男生是失散，然后女生是陈双， 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名字。 对，然后那个王英英这名字是因为就是觉得这名特别好听， 也比较有年代感吧， 也比较有年代感，很喜欢。然后就让书里面的外婆叫这名字。他们的性格后来我也请了一些插画师的朋友去画画，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觉得哎，特别特别卡通，特别动画。很多人就觉得，其实整本书里面洋溢的一些这种画风，他们叫说其实带着一些宫崎骏的味道在里面。那确实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宫崎骏，那我当时说，我说对于我们这些小镇青年，我是小镇青年，对我们这些小镇青年来讲的话，童年就像童话一样。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镇子里，镇子的周围是被田野、 被山包围的， 甚至有海、有江、有山都有。然后生活是一个小镇子，就完全像一个童话。有麻雀在稻田里面飞，然后有稻草人，然后运河里面有那些小船。 夏天去捕蝉，冬天去堆雪人， 好多小动物，小狗、小猫。甚至那时候不像现在叫什么流浪小动物。那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的狗啊猫啊互相都认识， 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原生态的 一 个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本来就有的童话，但是我想把它写出来。 风吹过，院门吱呀打开，清凉的水汽贴住他的脸庞，他回来了，中秋要回来的。云边镇的秋天清爽又迷人。刘十三对着桃树说，你不在呀、王英英，那就是你在想我了。然后他的眼泪一颗一颗掉下来说，我也很想你，外婆。这是这本小说里对云边镇的秋天的一小段描写，但是在这段描写当中，云边镇已经是没有刘十三外婆的云边镇了。张嘉佳也曾说过，在这本小说里的主人公刘十三和他以前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性格上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刘十三是怎样的一个性格呢？ 因为你写小说，你一定会有作者的自身的投射。 那包括曾经全世界路过里面很多人物大家喜欢，里面陈默啊管春啊什么的、 嗯、 就是觉得这些人特别的豪爽洒脱， 嗯， 深情专一等等等等。那其实去写里面有个小卖部主人公，他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但正因为这样他才最不普通的一个主人公，因为他投射的是我内心啊从来没有去写过的一个性格，就是我里边的所谓的就是自卑跟卑微。我觉得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无论你多普通多平凡，你这一生遇到的每一件让你悲伤的事情快乐的事情都是不普通不平凡的。所以这个主人公刘十三让很多很多人读完之后就会落泪，自己的心也一直揪在上面，是因为就感觉写的是自己。 他的这个经历和很多现在在大城市工作打拼的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像你说的小镇青年、嗯、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或者是有些经历上的相似。 对，因为以前主人公可能更像都市里面那些人缘好的人， 对， 成功的人，或者讲怎么讲呢，就是 非常有故事的人， 在发光的人。 嗯， 那这本小说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生命中有光，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嘛、嗯、 我说无论是希望还是悲伤，它其实都是你生命中的一缕光，因为它在让你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你还必须得往前走的。 对，让每个平凡人看到了一个不平凡的自己。那这个外婆也很有意思、 嗯、 因为我读了书里面的一些前面的一些片段，就是这个外婆的人设跟我们想象当中 不太一样。 我们想当中可能外婆呢，她照顾自己的孙子，每天就是会很唠叨，然后含辛茹苦。 大城市那个长大的朋友， 嗯， 他们概念里面，比方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很多都知书达理， 很慈祥的一个样子。 对，嗯、但是我们，比方说我的故乡，我老家，那很多老人，那时候我小时候他们还不老嘛， 嗯， 他们那时候还是平常那个叼了一支烟，打麻将，开拖拉机， 嗯， 风风火火的， 嗯， 然后冲你那种傻笑 啊， 然后做事情都是凭自己良心去做，就这种朴素的这种生活的理念跟概念在， 嗯， 其实你包括书里面的王莹莹和我现实生活中的外婆都是不识字， 嗯，就可能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 对，而且但是我小时候那些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梁祝啊，什么徐文长的故事，徐文长智斗地主恶霸之类的， 哦， 都是牛郎织女，都是他讲给我听。 对， 然后他甚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讲，你不是说他不识字是有原因的嘛？因为他跟我说他在我这个年纪还见过日本鬼子呢，就是这样的嘛。而且那个小镇上面每个老人都是生龙活虎的， 嗯， 就这样。所以我要写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小镇青年心目中的一个小童话。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外婆的一些性格，包括外婆的一些语言，会成为大家看这本书当中笑的那个点？ 对啊，就是讲话没有说咬文嚼字啊，或者怎么样。外婆其实是里面最洒脱的一个人。 嗯， 因为外婆在这本书里面年龄最大，经过的坎坷最多。 嗯， 其实只有人你会发现，阅历丰盛的人才会变得洒脱，因为他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就算丢了也不可惜了。 外婆确实是非常洒脱，当刘十三遇到了生活上或情感上的问题的时候，外婆会用自己的办法来帮他解开心结。在书的开篇当中，刘十三失恋了，外婆这样做。王莺莺喝酒两杯是打不住的，昨晚他起码喝了20杯，醉醺醺地训斥他，失恋有什么了不起的，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外婆应该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依旧精神矍铄。刘十三被踹出家门，回头一望，半棵桃树高出院墙，门头挂着破旧的小卖部招牌，背景是远处的白云青山。刘十三无可奈何，前几天他还在城市打拼，结果失恋加失业，无比悲伤。王莺莺拎着两壶米酒跑到他住的地方，把他灌醉拖了回来。70岁的老太太开拖拉机一来一去200公里，车斗里绑着喝醉的外孙。